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来自 VIP Kid。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挤牛奶的姑娘和她的木桶。挤奶姑娘莎莉要去市集上卖牛奶，她头上顶着整整一桶要卖的牛奶，她本应该小心点，现在却做着各种美梦。等我卖了牛奶，我要拿这些钱买一只母鸡。莎莉边走边打着如意算盘，这只母鸡能生一整窝的蛋，至少要20个，我不会把鸡蛋卖了，要等它们都孵出小鸡来。20只小黄鸡在院子里跑着，该多么可爱啊，我要好好的喂它们，等小鸡们长大了再卖掉。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买一条漂亮的新裙子和一条搭配它的丝带，我要穿着它们去市集，小伙子们都会为我疯狂，但是我要表现得骄傲一点，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这时他甩甩自己的头，掩饰他怎么不屑那些男孩子，结果他头上的木桶掉了下来，把牛奶全洒了，寓意我的孩子不要过早地打如意算盘。 The milkmaid and her pail. Milkmaid Sally was on her way to market. On her pretty head she carried the pail of milk she was going to sell. And inside the pretty head she was thinking busy thoughts. With the money I get for my milk, she said to herself as she walked along, I shall buy a good hen.She will lay a whole nest full of eggs, 20 at least, but I shall not sell them. I shall let her hatch the whole lot. How cute 20 little yellow chicks will be running around the yard. I shall feed them well, and when they are of a good size, I shall sell them. With the money, I shall buy a fine new dress and a ribbon to go with it. I'll wear them to the fair.And the lads will be crazy about me. But I shall act proud and not look at one of them. Here, she tossed her pretty head to show how she would scorn the boys. And down fell the pail of milk, spilling every drop. Moral? 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从迪士尼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到《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梦游仙境》《小飞侠》，再到《七龙珠》《柯南》与《海贼王》，那些陪伴着我们整个童年甚至长大后依然珍爱的动漫世界来了。这个夏天，400多幅动漫原画和珍稀赛璐璐带到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原这个神奇的动画世界是如何在一支铅笔下诞生的，米老鼠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1930年代迪士尼画师的工作室又是什么样子的，赛璐璐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走进动漫原画特展的精彩世界。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去看一场特殊的展览。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次特殊展览的策展人程旭先生，欢迎程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旭，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大家好。 嗯，这次展览的题目叫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那另一位策展人王子峰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子峰。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非常荣幸来到87.6北京文艺广播。 嗯，子峰网上看了好几眼，唯恐我们这个FM 多少说错了啊， 怕念错 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动画世界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动画片，有那么多好玩的感动人心的人物留在了我们的童年。那我们走进迪士尼公园的时候啊，也会觉得哎呀，这里充满了温暖的回忆，这里正义一定战胜邪恶，这里纯洁无瑕，这里有很多美丽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深想过，哎，这个动画电影是如何拍出来的啊。那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讲讲这个动画电影是如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其实刚才静桥做了一个片花，里头有很多词儿我们可能听着有点生，比如说赛璐璐啊，比如说原画啊，这个一会儿慢慢的给大家讲。我们先说说这次展览啊，这次展览我们看在暑期档啊，7月21号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其实一直跨越11。那么这次展览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亮点啊？动画原画，我们能看动漫原画，我们能看到哪些我们熟悉的人物？ 啊， 嗯， 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从海外，是从日本和美国两个地方接回来的，迪士尼的一些原画和赛璐璐的作品，还有一些日本的原画作品。 嗯， 大概呢，时间跨度呢是从30年到90年。就是时间跨度是很长的， 60年哈。 对对对，而且是1930年，所以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展品。 嗯 嗯， 那我们今天其实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最喜欢的迪士尼也好啊，日本的漫画也好，最喜欢的动画人物是哪一位？静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题目，一会儿要出给大家。如果答对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不一样哦。也许您就直接可以去找程老师和王老师去看展览了啊。 是。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 里面有很多词我们不了解啊，金桥去的时候可能也不大了解啊。 对对对对， 他其实来到了现场也采制了一些录音，我们先听一段啊，然后要出我们今天第一道互动题目，我们来听听金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啊参观这次展览啊他带回来的录音。 在这幅里面有几层啊，您能给讲解一下吗？能，咱们能用肉眼辨别出来它有几个层次？ 它其实是两层，就是那个三个精灵，三个精灵呢是一层，然后这个主人公呢又是另外一层，然后剩下的就是背景。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精灵好像更突出一点。 对，这个呢突出呢是因为它这幅画呢已经有80多年了，它刚铺上去的时候是平的，因为它时间过得比较长了，所以它有一点发卷，有一点变形。但这个呢就是这种赛璐璐作品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吧。 原来画面上的这些突出和卷翘是时间在赛璐璐胶片上留下的一个痕迹。当然了，这样的细节如果大家只是看图片的话可能是无法感受到的，只有到现场才能发现。不过这幅图片上面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具体是什么呢？接下来这就要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了，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回到直播间继续吧。 剑桥还给我们留了一个扣啊，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留了很多的悬念，我们刚刚说到的原话还有赛璐璐以及我们这段录音里面，大家一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知所云，说哎，我为什么突然就提到了层次，为什么又提到了这个有一点点突出，包括后面留的那个扣。因为我们首先呢想让大家回答我们这个问题。我看到的这幅图片呢可以告诉大家，我看到这个赛璐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动画电影叫睡美人。那睡美人呢它是创作于1959年的，其中的爱洛公主，大家也对她的命运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同情她。那这个爱洛公主的形象啊，其实是根据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女演员她的形象来设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有三个答案 ：A. 费雯丽。B. 奥黛丽·赫本 C. 玛丽莲·梦露，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那个来互动哈。大家觉得爱洛公主的形象是根据哪位女演员的形象来设计的呢？ 嗯，有三个选项，费雯丽、奥黛丽·赫本和玛丽莲·梦露。如果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话，回复睡美人三个字是可以看到这个动漫原画的。 不，这个是赛璐璐 啊，赛璐璐 是在现场的一个赛璐璐，是一个这个图片 啊。那回复睡美人能 就能看到这个赛璐璐的图片， 赛璐璐的这个图片啊。哎呀，其实大家还是有点蒙圈，你说的什么赛璐璐，什么层次？ 对，我第一次听到赛璐璐，我以为这是一个人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好像并不是。 对，我们现在就要请二位给大家讲讲了啊，这个动画电影它最初的这个拍摄过程，它是怎么画的，这些画又如何连在一起，后来为了节约人力和时间的成本，我们采用了一种什么方式啊，这个赛璐璐如何诞生的，来讲一讲。 好的好的，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原画和赛璐璐要区分不开，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赛璐璐它肯定是彩色的。赛璐璐是用在我们电影拍摄的环节中的一个拍摄手法，对，一个步骤。 这赛璐璐这词儿是打哪儿来的，什么意思？ 赛璐璐呢其实大家有一些误解，好多人是觉得是从日语来的，就是我们看日本漫画的时候觉得是赛璐璐这个词儿吧，因为是汉字写的，因为是日语来的，其实它不是，它还是英文，就是英文的这个词呢就是胶片的意思，就是树脂的意思，就是树脂的那个胶片。 树脂啊， 树脂的胶片， 透明胶片， 透明胶片。它这个呢是迪士尼工作室，它为了拍摄长篇的动画片，他们迪士尼工作室发明的一种拍摄的手段。就是它会把我们这个时候要讲一下，就是原画。原画就是最早的初期的人物设定的时候，我们用线条画出来的，这是原画。然后原画的上面再放上我刚才说的这个赛璐璐，就是透明的胶片。然后把人物勾落在这个赛璐璐上面之后呢，在赛璐璐的背面涂上颜色，这个就是赛璐璐的人物画。然后之后呢，把赛璐璐的人物画放在我们之前用水彩制定好的那个背景画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之后呢，我们通过拍摄 拍下来，这是一张照片。 嗯， 然后每一张这种有连贯动作的照片，把它连续的播出来，这就是动画。 嗯， 这是一个系列的制作一个过程。 对，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就现在类似于便签本的 那种 哈。 对对对。 有时候一个马在奔跑。 对。 那它是这个马的这个动作是慢慢的渐进的，因为你快速的翻阅，其实就等于放胶片嘛。 对。 这个马就奔跑起来了。 对。 嗯。那么，我们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了啊，这个迪士尼电影一开始是很短的， 对， 因为你要需要一张一张画，这个成本就很高了。那为了有长篇的这个电影，比如说我们制作一个小时到八九十分钟这样的电影，那我们要节约成本，有的时候人物是不变的，有的时候人物变，但是 背景 没有 变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方式，节约人力的时间的这样的成本？ 提高效率， 对、 对， 这样呢就是大大的缩短了一个拍摄的时间。 嗯， 因为好多背景是它是同样的，只是人物它一些细节的动作在换，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细节动作它的那个赛璐璐把它一张一张的换掉，但是背景是一样的，这样就不用像最早最初期的我们那个动画制作，它是每一幅画都要画完整。 嗯， 那个就是耗的时间就要太长了。 嗯，所以说在这个赛璐璐上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它都已经是涂完色彩的，它是这个颜色很饱满的这样的一幅图，但是原画呢它就是这个人物它在诞生之初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形象。那其实今天我们两位嘉宾也带来了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回复睡美人这三个字看到的睡美人的赛璐璐它的原画是什么样的，那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原画两个字就能看到睡美人的原画了，可能也便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 对，就像你拍一电视剧啊，你得有一人物小传，现在叫人设是吧，比如说你这爱洛公主或者是白雪公主，她很善良，她很纯真天真无邪，那她应该长什么样，她一般穿一什么裙子，戴一什么色的蝴蝶结，她笑的时候，她生气的时候，她的一颦一笑应该是什么样子，都要固定下来。那么这个原画就是把人设画出来啊，是他就是非常的鲜明生动。那如果有了这个人设，有了这个原画，那不可能一个动画片都是一个画师完成的，可能有一个团队，有很多画师，几百名画师按照他的一颦一笑去继续画，那所谓的这个原画就是这个意义，是吧？ 对的，没错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原画啊。 对，刚刚米夏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我在现场看到的有一幅图，特别能展现出来，就是说他的一颦一笑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嗯， 我在现场呢，当时看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她的一个人设画。那她那个人设画里面呢，她其实就是她的头，只有她的头部。然后呢，她平静的时候，她的脸的长度是多少，他大笑的时候他脸的长度是多少，他的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对， 所以就是能看到当时迪士尼的画师们他们在进行这个经典人物创作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精密的工程， 就是人物形象是固定的啊。亲们，回原来的原画画的画啊，不能说话的话那找不着了，原画原来的原画画的话就可以看到啊。我刚才看到二位拿来的那个迪士尼的那个有一个米妮的那个原画， 米奇的 底下好像有个米妮的啊。哎，米妮有一个特别娇羞的那个动作啊，就是 对，有米奇和米妮。 哎，你看下面是米奇是吧？米妮啊，他带着一朵小花， 带着花的就是。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双臂向前伸展，然后呢手内扣，这个时候胯往后推。哎，这个小女孩的这种娇羞的，然后其实她还有点撩这个米奇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啊。其实这个当时可能画师一直在商量，哎，咱们要给他设定一个这个表情。 对，没错，这个呢就是人物设定化。人物设定化呢就是最初的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制定的环节中会出现的，就是我们画师会把各个人物的形象和表情把它汇总画在同一张的纸上。有的是画上去的，有些是画好了以后剪下来然后贴在同一张画上。然后所有的人物设定在同一张画面里以后，然后便于画师去设定他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对，按照故事情节去展开想象，他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表情，然后把它一笔一笔画出来啊。 对对。 我们其实看动画片的时候觉得，哎呀，真好玩，挺爽的。但是其实背后有无数的画师在那里一笔一笔的去描绘这个非常美好的童话世界。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动画片它需要多少张原画呢？ 是不是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量？ 一秒钟就需要24帧才能连起来，咱们视觉看起来这个动画片才是连贯的。 嗯， 所以制作一个60分钟长的动画片，大概需要86400张原画，至少。 在赛璐璐没有出现之前就得画这么多。 对， 赛璐璐有了以后其实也要画这么多。 也要对， 可能画的会 更多，你得有这么多张起码是吧。 对，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睡美人的一张画。 嗯， 它呢只是一个动作， 它一个表情， 一个表情， 对，一个表情。 嗯， 嗯， 然后呢一秒钟呢是需要24张这个画的，这24张画其实都是要把它画在就是赛璐璐的胶片上， 嗯， 然后再去结合背景， 嗯， 把它拍出来。 对，我们刚才说啊，我们这次展览展现的是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60年，这时候技术基本是这个水平的啊。为什么到90年代的时候，哎，就断掉了？那个时候电脑介入了，是不是动画就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翻开了新的一页？嗯 嗯，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到了。98年吧，就是我们的、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花木兰就是已经开始用电脑和 3D 制作来制作长篇的动画影片了。 哦， 之前呢还是比较原始的，就是通过原画赛璐璐这种方式来把它制作出来的。 嗯嗯，哎，在现场呢，这个展方呢也是设计了几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白雪公主的这种动画片啊，包括是其他的这些动画片。 嗯， 那些动画片，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呢，我是感觉跟现在的一些动画片我们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毕竟现在用 3D 来制作出来的动画电影，它会更连贯，它的那个纵深的效果会更明显一点， 人物也更加立体， 也更加立体。嗯、但是赛璐璐拍出来的，它的颜色还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创造出这样的这么而且是长片的动画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嗯， 对，没错，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30年代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你会觉得它有点卡，但是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它画面感非常好。 嗯， 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的迪士尼工作室的画师们，他们的画的敬业度非常的高， 水平也很高， 水平非常高、 嗯、 所以他们的画留下来现在都是非常好的艺术品。 哦，我们无法展现画面、嗯、我们通过声音啊，但是这段是有中文配音的、 嗯、 我们回到迪士尼为我们营造的那个白雪公主的世界，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我们听一段。 白王子来到 在家 是，不过 那七个小矮人都不在。 不，他们 做馅饼。 对，草莓馅饼， 只有苹果馅饼才能叫人垂涎三尺，而且最好是用这种苹果，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对，你为什么不先尝一口呢，亲爱的？ 我觉得听这段还挺有感觉的哈。 嗯， 那个 这最后发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能想象了。 对， 巫婆拿着红苹果进来，白雪公主马上就要把那个有毒的红苹果给咬掉了。 对，所有的人童年里都有这个童话啊、 嗯、 而且感觉这巫婆确实就作塞了，没牙的那种、嗯、那种感觉。嗯， 对，其实这部电影其实就是 华特迪士尼推出的第一部长片就是用了赛璐璐这种手法，用的是推出的第一部长片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说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地位，包括它现在这种观众的人数来说，也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之一。 刚才程旭老师也说了，30年代那个时候迪士尼团队整个画师的水平非常的高，现在看都是艺术品了。已经有我们说90年过去了啊，但那个东西留下来依然非常的鲜活，色彩非常的饱满，已经成为经典了。 在这次展览当中呢，就有我们刚刚这段录音当中提到的白雪公主在那儿就是做草莓馅饼的那个画面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找一找。不过我们今天呢也是设置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白雪这两个字，就能看到刚刚在动画这个录音当中的白雪公主的当时的一个形态了。 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个互动话题，创作于1959年的《睡美人》，其中的艾洛公主的形象是以下列哪个女演员的形象为原型的？ A. 费雯丽， B. 奥黛丽·赫本， C. 玛丽莲·梦露。看看大家的选项， Vivi 说费雯丽啊，横线说奥黛丽·赫本，爽宝说的是 C, 是玛丽莲·梦露 啊，这马东东说是赫本啊，这个唐耳朵两个耳朵啊，这个说是玛丽莲梦露，碰说的是玛丽莲梦露，小绝尘是奥黛丽赫本。我们现在请两位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是以谁为原型呢？ 是 B 的奥黛丽赫本。 奥黛丽赫本啊， 我们去仔细看一下，看她的那个头发，那个长发，还有带卷。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赛璐璐的时候会看到她是黄色的那个头发，那个金发，其实你就能现场就能猜出来，如果看到那个我们的画的时候， 对，这几个人的形象啊，他们都好看，都美，但美的不一样。玛丽莲梦露呢就是很性感的啊，那种，那奥黛丽赫本是属于灵气逼人的那种精致的那种美啊。 对，大家可以回复睡美人就能看到睡美人的赛璐璐，然后回复原画就能看到这个睡美人的他当时设置人设化的一个原画，所以这个在原画当中可能比较能看清楚他就是更像谁一点点。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上个世纪最后一部啊仍然用赛璐璐这种方式手法的这个电影花木兰，那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啊，我们觉得那个花木兰的那个形象，我们自己看觉得哎呀好像也不是很美嘛，是吧，那个眼睛是吊着的啊，然后那个马也是很长的那种脸啊，在动画世界里东西方的那种不同视角带来的差异啊，包括整个动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带您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行的《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一会儿我们回来。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特展。我觉得通过这些图片，我们真的可以回到童年，很多非常经典的我们童年里耳熟能详特别熟悉的动画人物跃然纸上啊，好像我们都回到了童年啊。那么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些展品有一个前期的征集过程，在征集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故事啊，让二位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这次呢我们整个策展呢是前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展品呢主要是从日本和美国两个地方借回来。我先说一下日本的，是一个藏家。这个藏家呢其实迪士尼的过去的赛璐璐在他的藏品里面，他所有的藏品是世界上他是第二多的人。其实第一多的人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是斯皮尔伯格。 他有收藏这个习惯。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藏家呢也是从美国和斯皮尔伯格先生两个人一起在拍卖会上然后竞价，然后你买下来一批我买下来一批，是有这么一个 上竞拍下来。 对， 咱俩半匹吧，结果没批过人家 是 留一小半。 对，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那个迪士尼画师叫阿什罗宾先生。阿什罗宾先生呢已经去世了，但是呢我们这次的展品呢是从他女儿的手里我们借回来再做展览。就是他女儿在整理阿什罗宾先生的遗物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想到会发现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面有很多的绘画。这个里面呢就有我们这次的展品，还有一些呢是当年就是阿什罗宾先生留给他女儿的一些留言。他的留言其实也是因为他是个画师，他都把和自己孩子的交流都画在画上。就是他比如说你要早点睡觉啊这些的，他都会以画画的形式告诉他的女儿。然后呢他的女儿呢是把迪士尼的这些作品是要交还到迪士尼公司的，但是迪士尼公司呢已经不保存已经过去的作品了。所以呢就是希望他的女儿就是把珍藏就是他父亲的所有的作品。那我们这次也是有幸从他女儿的手里面借回来这些展品。 哎呀，作为一位动画的这个创作师画师，你看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可能一般的父亲就是讲一个童话故事，但是他是把这些细节都画到了画里面。我们现在听这个故事还觉得挺温暖的。 对，其实绘画是一种更加形象和感性的方式去传达信息。比如说我们去寺庙里你会看到很多壁画，它为什么会画壁画，就是因为过去可能人们受教育程度很低，跟他说文字就看文字他是看不懂的，但直接的绘画是可以传递的，他是可以直接就理解的。那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父亲用绘画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他聊和他聊生活哈，说你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温暖和委婉的方式。 是，没错。 哎，刚刚程老师其实有一点就是咱们上半段没有跟大家说，就是咱们刚刚也提到了说，其实在一部动画电影的制作过程当中用到赛璐璐的话，其实会画很多很多张的赛璐璐，但是现在这个赛璐璐却是很珍惜的，就我们这次展出的很多展品都是千辛万苦才把他们找来的，包括有很多人会去竞拍，就是因为这些赛璐璐当时用的时候它一张胶片只能用2-3次，而且当时画完的那些画都是被擦掉的。所以说现在能保留下来的这些也是非常不容易。 对，没错。 那我们今天所以让大家在走进这个展博物馆，走进我们这个展览去看的时候呢，会跟之前的画师们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而且有很多这个赛璐璐上面是有华特迪士尼先生亲笔签名的，这个就更显得珍贵了。就我们天天经常说，哎呀，我要去迪士尼乐园，然后我要看迪士尼的动画，那华特迪士尼先生他的笔记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也可以去展厅里面去找一下这个答案。 对，我们这次的展览的题目叫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啊。这是迪士尼先生他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忘记一切都是从一只小老鼠开始的啊。他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去迪士尼他晚上会有那个这个花车巡游嘛，那最后我们说大咒啊，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就是米奇啊。当他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在 夜色中看着他非常炫酷的那个，当然是真人的在上面演，他穿着特别漂亮的衣服，红色的斗篷啊，当他和每一个人招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所有的人无论是老少，那个人都活在童话里头，我觉得那个世界简直是太美好了，那个米奇就是真的啊，他带来的都是快乐，是正能量啊。那我们这次展览起这样一个题目是不是也有深意，当时是怎么想的？ 哦，今年正好也是米奇诞生九十周年纪念，然后我们的赛璐璐的体验区也专门设立了一个特装，是米奇和米妮互动的一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一些做一些互动和拍照。 就是刚刚王子峰说到的这个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的这个呢，我在展厅呢也是看到了，因为咱们说这个赛璐璐呢，它是在一个这个底层上面，然后有不同的胶片，首先它是有一个底画，然后上面有不同的有几层的胶片，所以在这个装置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是有一层，比如说这前面一层是花瓣，中间一层呢是这个人物，最后一层是它的整个背景的一个展示，所以大家如果走到这个装置里面呢，你好像真的走进了动画世界一样，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其实我们这次特展里有很多展品是呼应这个主题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我看到的那个关于米奇和米妮的这个人设啊，其实就是在这个主题之下的这样一个分支。 对，没错。 其实静桥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去参展的一些观众啊，他们真的是沉浸式的啊，也有这个情怀，看着动画片长大的，看着迪士尼长大的，他们也谈到了自己在观展之后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听一听。 在展览的体验区，我也看到了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在拿着铅笔在临摹这些经典的卡通形象，在这样的空间仿佛也能实现大家成为一个动漫画师的梦想。 我画了迪士尼的，我喜欢唐老鸭，几笔就勾出来了那种。 能看到就是最原始他们制作出来的样子吗？基本都看过了，柯南和那个灰姑娘比较感兴趣，因为柯南他是那个推理的嘛，男生都比较喜欢推理类型，但是灰姑娘就是一个很淳朴的女孩形象嘛。 在这里看到了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那些动漫，然后第一次见到这些原稿感觉挺激动。今天我和我妹妹一块过来，然后我从那里进来了以后看到这一面大黑板，然后就很有意思的感觉，然后想在这儿留念一下。在这涂鸦让我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这个展览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啊，还可以动动手去画一画。 就是在现场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当时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看完了这些原画，你突然会觉得哎，是不是没有那么困难，我也想体验一把这个迪士尼画师的感觉，或者是就是咱们展现的日本动漫那些形象那个画师的感觉。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自己画的话，还是很难画出那么灵动的一个形象。那在现场呢，就是我们刚录音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个复原的1930年代迪士尼画师的工作室，那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呢，大家就可以尽情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感觉。另外呢，你就可以临摹很多这样的就是那些动漫形象的它，然后你自己临摹出来。其实我觉得两位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怎么就想到要把这个画室给复原出来？这个画室里面有哪些是点是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呢？ 啊，对，这个呢，其实看过我们的展的观众会感觉到，我们这个展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首先我们有原画，你可以看到最初的人物设定，就是他每一个步骤，他每一个表情，或者是他每一个角度是怎么画的。之后再会看到我们的赛璐璐呢，就等于说我们说它是成品吧，就它已经上了色了，有背景了。当你看过这些之后，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画室，我们的画室呢是还原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的一个场景。就是迪士尼工作室呢，它是最早是建立在华尔街的一个不到100平米的一个小工作室，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画师挤在一起在画画，在那里创作。我们还原的这个场景呢，应该是我们也是查资料，然后把它还原出来了，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有几个点你要注意的观察。每一个桌子上呢会有一个小镜子， 嗯， 我不知道，就是听众们能不能就是猜到这个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说，人物最初的创作的时候呢，它其实是非常抽象的。比如说，我们画米奇， 嗯， 画师是没有一个参照物，所以他必须要照着镜子，然后自己去做表情，做一个米奇笑的表情， 哦、 或者是他哀愁的表情，然后自己再画起来。 哦，所以就是说，那米奇的表情其实是由画师们的表情左右的。 对，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画桌的上面会每一个画桌都有个镜子， 哦、 这都是一些细节。嗯， 要不动画打动人心呢？因为它还是来源于现实。比如说米奇笑的时候什么样，那画师的时候肯定他会还原，哎，米奇这时候是什么感觉？他应该怎么笑？他露几颗牙？他眼睛什么样？是吧？ 是， 嗯。 所以呢，就是说观众们就是在看过一圈我们的展览之后呢，看过画之后呢，再进入我们这个还原的工作室，就会有一种想画画的冲动。 哦，哎，对，在现场的那个就是画画的那个、那个台子呢也不太一样，那个台子它底下是发着光的，就我也不太理解，就这是为什么呀？ 哦，那个台子是拷贝台，因为咱们之前画的所有的关键帧、哎、然后要分发给其他的画师去画，他们需要用底下有亮光的拷贝台才能把其中的连续帧补足。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赛璐璐是怎么制作的，它是把透明的胶片放在原画上，然后再把原画踏在这个就用线条踏在这个透明胶片上。 嗯，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这个拷贝桌，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踏板，底下是发光的，就便于它勾勒这个线条。 嗯，就看得更清楚。 看得更清楚，对。 哦，所以在那儿呢大家可以体验一把你自己成为这个迪士尼画师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他们只是这个不断的临摹，不断的去把这些图片踏上来的话，是不是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技术的成分？ 嗯，核心画师可能会设定好他的表情、动作和气氛，然后剩下去给，比如赛璐璐上色，最早都是一些农民，他们收了，下了工之后， 嗯， 然后进到旁边的棚子里进行上色、填土， 做个兼职， 只是一个熟练工种，机械工种。 嗯，那就是只有这核心画师是照镜子的吗？ 对，然后最早其实米奇的配音也都是迪斯尼先生自己完成的。 哦、 嗯，他们自己一些配音，包括自己表情一些设定，都是找自己身上的素材来设定好的。 嗯，所以说这个人物是有迪斯尼先生自己的血肉啊，他的个性，包括他的声音。嗯， 而且我们还有一幅作品是米奇的一幅原稿。哦，他致敬的正是迪斯尼先生向喜剧大师卓别林致敬，他穿着圆头皮鞋，这个特殊的卡通形象其实是就是上他心中致敬的人所致敬，有一些自己的情怀在里面。 对，哦，大家都可以去展厅里面去找一找。其实咱们这个大量的时间都在讲迪士尼了，其实这次展览当中还有大量的来自日本的动漫的原画，还有赛璐璐。其实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喜欢日本动漫哈。 对， 比如说那个我就比较喜欢柯南，咱们今天这个问题也是有关柯南的。 对，我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小枣说这个地不是，就是锁链不是柯南的高科技。我觉得这个大家答得非常的集中，就没有啥悬念。再把题干读一次啊，就是以下哪一个不是柯南的高科技装备 ？A 变声器 ，B 手表 ，C 鞋子 ，D 锁链啊。如果你看过，那你当然就知道正确答案。今天我们的奖品不太一样哦，一定要和我们互动啊，也许有惊喜等着你。嗯， 哎，那请两位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日本的这个动漫的展区、动漫原画的展区有哪些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或者是可能也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人物的一些原画的展出呢？ 日本的动漫呢，我们这次最多的作品是《七龙珠》 哦， 然后还会看到北斗那个北斗神拳，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柯南， 海贼王， 海贼王、哦、这都有，对。 哇，哎，这我就是觉得我这次做完这次节目之后呢，回去应该多看一看这些日本的动漫，因为我除了对这个柯南比较了解，对其他的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对，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会对日本的动漫特别的痴迷。 是，我们这次展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日本动漫这块也是有赛璐璐，就是彩色的赛璐璐和他彩色赛璐璐之前他的原稿，这都是一套展出来。然后还有好多像七龙珠，我们是整个分镜 就是也是在给大家就是展示人物制作过程中是怎么一个顺序。你比如说那个悟空在画的时候，他是先画头发，然后再画表情，然后整个动作是怎么出来的。 哦，所以其实是能看到他创作的这个步骤是什么。 对对 啊， 这个过程 啊，他的创就悟空的他的那个创作是跟其他的人物创作是不太一样的，他是先把头发画出来，然后再接着画他的表情， 对， 画他身体。 比如说对，这是一个过程，对，一个步骤。 哎，这是不是大家如果在展厅里去看这些原画的时候，去仔细的看一下，会看到他那个标着的一二三四的步骤？ 是因为悟空他有变身前和变身后，他变身前头发的光感度和变身后他超级赛亚人状态的光感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需要设定好，都需要分镜定好之后才可以出成稿。 我们这次展览的面积一共有多大？ 我们这次展览面积有两个展厅，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三展厅和四展厅，总共面积有2200平米。 对，在这个四展厅应该就是我们刚刚录音当中提到的一个大的黑板，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涂鸦的一个。 对，涂鸦，对。 每天都会被大家涂鸦，把那个一整面墙给涂鸦满吧？ 每天基本上可能一两个小时就会画满。然后就是 我们会拿相机拍下来大家的作品，保留好，然后再把大家的作品擦掉，然后给新的观众来填土。 对，你会看到那个一直保留下来的就是画的最好的那个，没有人去擦它。 那去看我们展览的人啊，一般年龄段是多大呀？ 我们展览的年龄段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然后也有青年人，也有中年人。我们年龄段是开放的，因为大家对动漫或者是动画都有一个自己的童年在。 对，因为那个其实很适合青年人去看，因为我们其实对动漫比较熟悉，另外呢其实也非常适合亲子看，因为迪士尼的故事包括日本动漫的故事，像我这个年龄代的人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可以一边看画一边跟小朋友讲一些我们了解的情节。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展品，我们迪士尼是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跨越了60年，你想想这有多少年龄多大的人啊，都可以去看。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迪士尼动画很多是经典之作，那么经典就意味着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一代一代的人童年里都有这个形象，所以如果带着孩子去可以和他一起交流啊，看看原来的动画是什么样子，和今天的做一个比较。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把 第二个互动问题跟大家揭晓一下。 对，就是以下哪一个不是柯南的高科技设备啊，变声器、手表、鞋子和锁链。静桥比较喜欢，给大家讲讲哪个不是。 当然 D 不是了。A 变声器， B 手表， C 鞋子。大家可以想想动画当中的那些经典的画面，他柯南躲在幕后的时候，他肯定要通过一个变声器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工藤新一的声音，然后他的手表是可以打开的，他的鞋子也是有一个小机关的，所以这个 D 呢就肯定不是正确答案了。不过大家我看回复的呢基本上也都是正确的答案， 估计都是喜欢啊。 啊， 我们的横线已经把这个电话发过来了，刚才呢给马东东星标了，现在还没有把电话发给我啊。你们两个今天得到了我们特殊的奖品，也要恭喜二位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字特别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迪士尼白雪公主的这个片段再一次放给大家，也把这样的文字分享给大家。他写到这个动画世界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平行世界，有妙趣横生的光影，有激动人心的音乐，有形象鲜明的人物，有光怪陆离的故事。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仿佛从未长大，在魔法和超能力的梦境中肆无忌惮，充满好奇，未来可期。这时伴随我们长大的世界是在我们长大后仍然闪亮的世界，这是超级英雄和未来 VR 游戏的原点，动漫的世界。那么假期到了，带上家人，带上小孩儿，我们去来一次动漫之旅，回到我们的童年，回到那个美丽的世界。也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是，不过 那七个小矮人都不在。 不，他们 做馅饼。 草莓馅饼， 只有苹果馅饼才能叫人垂涎三尺，而且 最好是用这种苹果。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对，你为什么不先尝一口呢，亲爱的？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歌舞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李成，跟大家聊一下葡萄酒。 没错，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么说到这个酒呢，首先我要告诉您，今天我们的酒呢，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正宗的法国波尔多原品上进口的红酒。 嗯，葡萄酒分干红和干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干红葡萄酒。 对，干红，因为经过考验发现呢，其实属于咱们第一个口感比较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口感。 嗯， 第二个呢，干红里面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像花青素啊、白藜芦醇呐、葡萄籽多酚呐，包括皮肤都有很大帮助的。 哎， 红酒里面含量很高。 红酒呢分很多的产区和产地。 嗯，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在世界上有着黄金纬度之称的法国波尔多产区的黄金纬度上的酒庄。 嗯， 而且呢，我们酒庄到现在也是有非常长久的历史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酿的这个酒的葡萄树龄都是在50年以上真正的老株树龄来为大家酿造。 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的。 对， 然后这个品牌呢叫做雷帕特品牌。 没错没错，咱们这个酒庄的位置呢是与拉菲拉图和木头马哥这四个世界级名庄是相比邻的。 嗯， 所以呢我们跟他享受的是同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条件，所以酿出来的酒呢首先在整个起点上是不输给他们。 哎，还有呢这个年份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其实喝红酒不见得年份越早越好 啊。没错，因为红酒跟白酒确实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红酒呢是不是看你的年份的久远，而是看你年份的好坏。 哎， 他们每一年对每一年的口感啊、酒体啊、酒香啊，包括整个的构架都会有打分。 嗯， 而2016年是被称之为是近90年来好年份，这里边三个，2016年是其中一个。 还有呢，对于葡萄酒而言的话，也是有一个等级区分的。我们今天带来的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等级。 对，如果你不懂红酒的话，我建议大家直接看等级，法国的直接看等级。为什么？因为法国是很早以前就把红酒的等级纳入到他们的法律当中了。 嗯， 而在法国红酒法律规定里面 ，AOP 这个等级是它整个五个等级体里面划分的，它是处于金字塔尖尖哪个位置的。 嗯， 就等于说你只要红酒是 AOP 的，那么说明你的这个酒质在等级里面是没有比它再高的了。 嗯，好，我们目前为止听到的是波尔多产区，然后 黄金纬度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庄园。 哎，雷帕特品牌，然后呢又是2016年这么好的一个年份， 对， 还是 AOP 这样的级别， 没错。 市场当中购买的话，价位当然是不菲的。 外面您去买的话是398一瓶， 750毫升。 对，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少见的一个装法。小瓶的， 对，小瓶装，因为这个是1187的。如果说你将喝红酒，你会知道小瓶和大瓶是尤其少见的。 哎， 而且小瓶对于我们酒庄来说，因为不能量产，所以它只会装好年份，而且是具潜力的、产量很少的红酒才会装到里面去。 今天我们带来一共是24瓓，12大瓶和12小瓶。 对，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这样市场价来算的话， 将近7000块钱，24瓶。 那我们从节目当中购买也要7000块钱吗？ 当然不要，也是24瓶，但是这档呢，因为是广告置换的特别档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们带瓶的价格是399块钱，24瓶全部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给您一步到位，全部带回家。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赶紧订购起来。最后呢，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葡萄酒也分，有些酒是需要醒，有些酒不需要醒。 没错，但是呢，法国波尔多的红酒呢是需要来醒一下的。 嗯， 因为波尔多是以混酿的，就是把多种葡萄给您混酿在一起，按照不同的比例。哎，你像我们这个红酒，我们是里边也是采用的混酿。 嗯， 所以你在后面醒酒过程当中，你分别可以品到，比如说像橡木桶的香味啊，像烟熏的味道啊，像黑加仑啊、黑浆果呀、黑色的水果，包括玫瑰等等，每一个时间我告诉您，这个红酒的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就是法国雷帕特品牌的干红葡萄酒，12大瓶，每大瓶750毫升，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是398一瓶。 对， 这12瓶就是4800块钱了。 对， 另外呢还有12小瓶，每小瓶是187毫升，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这12小瓶将近 187，将近200块钱一瓶。 所以我们这个组合24瓶的话，从市场当中购买，这个价位是7000块钱。 对，但是这档因为是广告置换，所以只需要399，24瓶的量给您带回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